普通话是你我顺利沟通的桥梁，沟通从讲普通话开始。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晴，偏南风2-3级，间四级，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70%。下面看一下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呢受地面弱高压的控制，大气扩散条件较好，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预言，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大搜家的朱小晨。小晨你好。 周老师好，大家好。 那么今天我们也是集结了一周当中关于楼市方面的一些消息呢，一会儿我们进行一些交流啊。好，那么首先呢，先有一个通知，在10月27号，也就是本周六，我们楼市好声音呢将组织大家呢有一次探店活动啊。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将带着大家走进家居馆，深度了解目前主流的一些主材、家具、软装等等品类。这次活动啊，我们依然是请来了专家宋军啊，宋老师呢当在现场手把手的教大家如何来选择家装的材料，辨别优劣。在活动最后呢，我们还会开展家装的课堂啊，现场为大家呢与专家啊这个创造条件啊，让大家能够创作预言，让专家解答您的装修问题。好，具体的情况是这样的啊，咱们的活动时间呢是10月27号，也就是本周六，咱们从上午的9点集合开始，9点出发，溜溜一天的时间。那么中午饭是由我们来负责的，咱们集合的地点是地铁的6号线草房站东南 C 口出来，我们有大巴车等待大家。那么这次呢探店的，比如说这个装饰公司啊、卫浴啊、瓷砖啊、地板啊、木门啊、衣柜啊、涂料、电器等等等等，也就是说装修当中需要的一些建材啊，我们都为您备齐了啊，可以说是一站式购齐。那如果您正在装修，或者说您即将装修的话，这样的活动真的是不要错过啊。好，那报名的方式是两个，一个呢就是通过我们安居好声音来留言报名，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号，然后写上啊参加探店就可以了，后面呢缀上您的电话号码，以备与我们的编辑呢跟您进行联络。另外呢也可以打电话报名啊，我们的编辑呢正守候在电话机旁等您来报名，我们的电话是85013710 85013710。下面呢就进行我们今天的内容啊。这个个税改革呢第二波红利又来了，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呢，这个小陈还是比较了解的，是吧？ 那么前几天，也就是10月20号，财政部还有税务总局会同有关的部门呀，公布了一个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那么这个办法呢，也目前正面向社会开始为期15天的一个公开征求意见啊。自2019年的1月1号起就将实施了。那么届时呢，计算个税应税的所得税啊，在5000元基本减除费用扣除和三险一金等专项扣除以外，还可以享受呢子女教育啊、继续教育啊、大病医疗啊、住房贷款利息啊，或者是住房租金以及赡养老人等6种专项附加的扣除。那么纳税人呢，全部符合条件，最多可以扣除啊，据说呀是这个每年 11万多 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个红利又来了呢？ 啊，是的，是这样的，其实是这个个税改革呀，是从今年开始，从8月份，从第一波这个个税改革开始，大家就一直是备受关注的这样一个事情。为什么呢？咱们每个有工作的人，每个纳税人，这个个税每月扣除，都跟咱们的关乎每个人的利益，跟咱们的钱袋子有关。那所以说是大家都在关注着这个事情。刚才周老师也说了，这是第二波红利。那第一波红利是什么？其实我可以给大家再回顾一下，就在今年的这个八月底，那在13届这种全国人大常委会第5次会议上审核通过了，把个税的起征点调整到5000块钱了。这个是自80年开始，这个个税起征点是800块钱。那其中这些年不断在提高，直到这次是提高了5000元。那这个是第一波的红利，也就是说5000块钱以下的这种纳税人，他以后就不用交这个个税了。所以说 原来是3000多 是吧？是的，原来是3500块钱。这次提升了，还算提升的比较高。那这次这个个税第二波红利，个税改革的第二波红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首先是明年1月1日开始实行，其次呢，它是在这个5000元基本减除税费和扣除这个我们交的三险一金等专项扣除之外啊，我们每个人可以享受，根据个人的不同情况哈，可以享受这种子女教育、本人的继续教育、大病医疗，还有我们购房人最关心的住房贷款利息，还有这个租房人关心的租金问题，都可以从这里面去抵扣。所以说关乎我们每个人切身实际的利益，所以这个算是一个真的是挺大的一个红利。 没错，应该说红利一个接着一个来啊。 是。 那么原来呢，咱们的税点呢是在3500以上咱们开始扣税啊。实际上第一个红利呢就已经上升到5000了。 对 啊，这也和人们的这个收入啊息息相关，挂靠在一起的。因为现在咱们的收入基本上都提高了哈。 对， 所以呢， 这个工资的不断 点， 对，工资的不断上涨啊，然后还有这个现有的个税起征点已经不适合当前的情况， 没错， 所以就提高了， 改成5000了啊。所以此次这个个税改革的最大亮点，就是除了免征额提升到5000元以外，这是第一个红利，大家现在已经都感受到了，好像从今年8月份开始啊，就是5000以上就开始啊，收税啊。另外呢，就是增加了6个专项扣除项啊，刚才呢小陈也提到了，那根据呢新修订的个税法，今后计算个税呢，应纳税所得项在5000元基本减除费用扣除和三险一金等专项扣除以外，还可以享受什么呢？啊，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者是住房租金啊，以及赡养老人等等专项附加的扣除。那么这个税法呢，授权国务院制定专项附加扣除的具体范围、标准和实施步骤啊，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来备案。那么目前呢，就这个办法呢，正在这个 公示之中， 公示啊， 对， 寻求大家的意见。 15天， 那具体最后正式出台是什么样？ 可能还要看大家的反响怎么样。 是的，大家的反响还有最后的细则再出来，最后等明年1月1号实施。那其实刚才周老师说了这么多，大家可能在书面语上可能还比较难理解、啊、 对，咱们要具体的 就咱们举个例子吧，就比如说这个人他是每个月是10000块钱的工资， 嗯， 那先扣除这个三险一金，三险一金我们都知道是养老、医疗和失业，医疗和失业险，先扣除完了三险一金之后，打比方是剩下了8000块钱， 嗯， 一金是公积金，剩下了8000块钱，那这8000块钱，大家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享受不同的这种抵扣，比如我就有子女教育的需求和住房贷款的需求，就可以选择扣除这两项。 嗯， 那扣除完这两项之后，如果还不到了5000块钱，就说明个税就可以免交了。 嗯、 是的，具体扣除的这个附加的这个款项，您是可以自己选择的，有什么样的需求就可以申报什么样的扣除细则。 但是呢刚才您说完我在想啊，像有一些资金的话呢，它并不是说非常明确的， 嗯， 当然说你如果有房子的贷款，这很明确啊，我每月就是交这么多的贷款，这个都是有凭证的，但是比如说孩子的教育啊，另外比如说赡养老人的一些款项啊，甚至是租房的一些情况哈，大病医疗的一些情况，那这些怎么来确定你就是这个数字呢？ 嗯， 就是这个款额呢？ 嗯，这些其实细则都出来了，还算是比较明确。那就比如子女教育这块，它其实分为了这个学前教育、学历教育，还有这个按照子女的数量来计算，都有详细的细则的表格。大家只要是把自己的情况套进这个表格里，看看是否满足就可以了。像租房也是根据不同的城市，那租房的标准也有一定的每个城市它都有一定的这个固定的数额，大家只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套这个标准，看看是否符合就可以了。 所以说在这个意见本当中的还是有明确的一些这个说法的，是吧？ 对， 不要觉得好像啊，这个你说多少就是多少，还不是这样的。 是的，包括租房这块还要出具这个最后的租房合同，都是有明确的标准的。大家不用说想得特别复杂，都要您只要出示了这个，可以证明您所花费的这项费用的，出示这个东西证明，就可以享受这项福利。 但是这样啊，你像刚才说的那些啊，就是可以扣除的那些款项，是我们主动到单位跟人家说呢，还是单位有关人员会有一个表格，他会有一个调查，然后让你填完以后交上去呢？ 两种方式，第一个是可以委托给单位，单位他是有这种义务给咱们办理这项扣除的手续的。那如果您觉得这个涉及了您的隐私，不想去跟单位这块去提交，个人也可以去相关的部门进行这样的提交，只要您把您提交的这个手续都准备好了，去相关单位去提交就可以了。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呢，可真是红利了。比如说原来我一个月挣10000块钱的话呢，从3500就要开始起征了。而且里边呢也不分这个那个的哈。反正你多于3500的就要开始给你这个征税。那么现在呢，一个是已经涨到了5000。啊，这样一下你就少交了一些费用。另外呢，刚才提到那几项内容啊，如果你有的话呢，又给你刨除。那实际上像有些人呐，即便是挣10000块钱的话，他每个月交的这个税啊，几乎很少，微乎其微了。 对，就可以这样说啊，就是您交的这个税款其实是您这方面也有一定的控制的。比如说，我就想享受多点这个福利，那最后我就想这个免征这个个税，您是可以的，就看您如果能不能达到那个标准， 就是有办法。 对对 啊，只要你有办法证明这些钱都干什么用了，实际上就能够减免一些这个 个税 的啊。我不知道我们刚才这个解释大家听明白没有啊？当然了，今天呢给大家一个询问的机会。如果您对此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咱们互相交流了。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号，然后把您的问题呢写上来，我们来 来互相的交流啊。好，那么在这里我们也是等待大家的短信。在之前呢，咱们先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吧，简单的梳理一下今天啊这个楼市，看看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那么还是有请的小陈，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啊。先看第一条，说北京楼市呢，石景山五里坨板块上演了三国杀，几年内呢都先有供应的这个石景山正在迎来了区域新盘供应的小高潮，除了中海环宇啊，叫中宇环宇城啊，它年内的一直是高居北京住宅销售的榜首以外，位于石景山区内新崛起的五里坨这个板块上的绿城新福海棠，还有远洋五里春秋、万科翡翠山小，三个现景房的项目呢也将于近日入市销售。那包括呢项目的规划、产品的打造，还有户型尺度以及呢销售价格都明显同质化的三个项目，将在五里坨上演一场短兵相接的热战，所以刚才我们带引号的三国杀就出现了。 是的，这个今年我们一直在说啊，今年包括明年北京新房的市场上只有三类房源，或者说主流的三种房子，那其中一种就是现景房，还有一种呢是共有产权房，还有一种是集体租赁型住房。那我们这几周一直在说现景房的厮杀是很激烈的，那对于我们购房人来说呢是一件好事儿，那可能同一区域同样的产品，同一个区域同一种配套，那有很多种现景房，那可以供我们购房人选择。那这个石景山五里坨这个地儿，其实它在几年之前或者说一直以来啊，它属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地块。为什么呢？它是石景山北部临近门头沟、海淀与这两个地方接壤的一块地儿。那它之前呢可以说是发展比较缓慢，直到去年的11月，那五里屯这个地儿出现了一个拍了一块地，那这块地呢可以说是去年啊都算比较高的拿地价比较高的这样一个地块。那接下来呢又有两块地的拍出，也就是咱们今天所说的五里屯这三个地块的现景房产品。那对于购房人来说呢，其实同样的一个去选择空间大了是一个好事儿。那五里屯这个板块啊，它是刚才我们也说了是属于石景山这个西北侧，那之前呢发展比较晚，现在来说周边配套不是那么成熟，那除了是距这个石景山一号线终点站苹果园站它有将近8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如果不是说自驾啊，坐公交的话也需要7站地，那它同样这个区域规划了地铁。那此外呢就比如说像辅食路啊、长安街、莲石路，如果自驾的话都算比较方便的。那为什么说之前五里屯这块地发展比较缓慢，但是呢经过这三个开发商的进驻发展，同样会带动这个区域的发展。那以后这三个开发商不仅建了房子，那后续还会有一些比如学校的配套，大型的三甲医院的入驻，还有一个大型的社区，那对当地人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对当地的发展也是一项好事。 对， 而且五里屯这个地儿它其实是一个浅山地带，它挨着是八大处香山这个后山，那对于喜欢山景的购房人来说呢，不妨可以去看看，因为它是您住在这个地儿推开窗就可以看见山景的，也算是城区内为数不多的一个山景的现景房项目。 对，那么可以说这个三个项目的出现啊，对于石景山五里坨这个地方啊是一个推动啊，也是一个促进。但是呢这个三个项目啊确实是有同质化这样的一个趋势，质是质量的质啊，同质化的这么一个趋势。无论是他们的板块还是产品的形态都 比较类似。当然了，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讲呢，选择的余地呢还是比较的宽裕。当然，对于开发商来讲，可能就是一个竞争了啊。那么竞争什么呢？就是细节。 是的， 啊、所以这是比较麻烦的一个事儿啊、 嗯。 那咱们还是拭目以待吧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面一条，说北京13城区当中有11城区二手房价的是下跌的，那么业主呢挂牌价溢价空间是非常大的啊。那么金九银十历来呢被地产界视为是检验市场冷热的一个风向标，那么金九呢没有出现，银十的预期呢也并不乐观。那么在北京的一些记者呢探访当中也发现啊，说11黄金周期间北京的二手房也与新房市场类似，都处于呢买卖双方的博弈当中，但是与新房开发商开始了放低姿态吸引买房人不同的是啊，这个二手房的成交量始终稳定在每月是 1.5 万套左右，那么均价呢虽有下降但是并不明显。所以业内人士就分析认为，北京的二手房目前呢来看啊还是处于深度的观望当中，预计今年的后几个月将延续这种下行的趋势，那么市场总体上仍然处于量缩价稳这样的一个阶段。 这个对于咱们购房人来说是一件好事。如果说一个产品特别是房子这么贵的一项东西，那在一年的几个月之间它有一个特别大的波动，对于咱们购房人来说是不稳定的，也是说容易让人情绪波动心情不好的一件事儿。那从今年的六月份开始啊，北京的这个二手房市场其实就持续处于一个下行阶段，那成交量已经连续四个月的下滑，那均价呢也在这个八九月份啊有一个下跌。那这一个局面啊没有因为说之前的金九银十而改变，并不是说金九银十了然后对它就有一个很明显的上涨了，并不是这样。那作为一个传统的金九银十啊，那九月份的二手房签约呢跟这个我们说的淡季啊七八月基本是持平，所以说金九银十根本就像没有这回事儿一样，就是跟以前一样，无论是成交的价也好量也好没有一个特别大的波动。 不管怎么样哈，也告诉大家一个信息，就是北京的二手房市场的溢价空间很大，而且呢价格呢有所滑落哈，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如果买二手房的话可以说是买家市场，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了。 对、 啊、 特别是这个溢价空间啊，可能有些购房人他比较难理解，其实通俗来讲就是咱们讲价的空间，特别是现在想买房或者是说正在跟卖家去协商协调的这样阶段的购房人，现在的溢价空间是非常大的，您不用就是大胆的去砍价，大胆的去跟这个房主去做一个协调商议，最后得到您一个心里的满意的价位。 没错，给您信心啊。 对对。 好，那么下面这三条呢都跟这个北京的房地产哈，或者国家的目前的这个房地产的这个价格有一定的关联哈。咱们看，比如有一条说，二手房的价格仍有下行的压力。说综合来看啊，九月楼市受到政策因素的强烈影响。那么除了中央的宏观调控以外，北京公积金认房认贷、深圳731新政、上海共有产权房等等一城一策，对于房地产市场的精准调控，这也让楼市出现了普遍的降温的姿态。那么大部分的主要城市的楼市成交和土地出让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环比下跌，那么这是一条。另外呢还有一条啊，也提到说河北燕郊二手房的价格是腰斩仍然难卖，说2017年的6月份燕郊全面的限购了，那么住宅交易呢开始是转冷，截止到目前二手房价格相比最高点普遍是腰斩了，不少的楼盘从最高点每平方米35000跌至到目前每平方米15000，缩水近60%，不少的小户型二手房挂牌价为每平方米10000，仍然是无人问津。有这么夸张吗？关于燕郊这块儿？ 燕郊这块确实是现在是一个实际的情况，因为咱们关注楼市的人大家都有所耳闻，之前燕郊确实是涨得比较不健康， 对，就是泡沫非常大， 对，泡沫比较大，甚至有的人呢他可能觉得燕郊是不是以后要并入北京啊？ 是的，荒信儿都是。 对呀、啊，这些都是谣传。那自从燕郊限购了之后，包括京周边的楼市、京周边的区域普遍限购了之后，那一下把这个京周边 不论是燕郊也好还是其他的区域也好，竞周边的楼市一下给它打击，或者说现在冷静，我觉得之前的泡沫如果是并没有这个区域的发展并没有很好的支撑它的楼市的话，一定房价有一个质的下降，这个是肯定的。 其实燕郊市场呢有很多的项目啊，我想这个好的项目、品质高的项目不会滑落那么快。这个时候就是看这个一些楼盘、一些项目它的品质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比现价低每平方米8000元，那么京城新房的加入了降价，北京楼市呢也笼罩在一片阴云当中，不断有一些听众问哈，说是否需要把房子变现？降价潮真的袭来了吗？那国庆期间真实成交数据到底如何？那根据记者在国庆期间对于新盘项目的走访，部分开发商降价促销确有其事，但是大多呢都是推盘量比较大、同质化严重的一些限定房的项目啊，并且呢，由于这些项目呢是首次开盘，实际上呢不存在降价的问题，更准确的说法呢应该是低开啊。也就是开盘价格低于拿地时政府限制的这种平均的售价，尤其是一些新盘项目的位置稍微的偏远一些，低开幅度也就越大一些，甚至有的项目呢比政府限制的最高售价要低每平方米8000元。我想这些都是一些个例。 对，而且不是降价，是低开。 对。所以就是刚才您这点就是说人家不是降价，人家属于低开。 对， 那也许后面低开高走呢都难说。 对。 所以呢目前呢关于北京市啊，无论是二手房还是新房，它的价格当然从今天来看呢，我们更多的是它好像暴露的是滑落的一面。其实可能有些人呢会给我们反映说，你们老说滑落降价呀等等，我们怎么没感觉到啊。 是这样的，其实无论是涨价还是降价，这个宣传的推动是一方面，其实到购房人，最终到购房人这儿又是另外一方面了。就像刚才 说的，看你买 的 是什么项目了。 对，并不是降价，它是低开，它只是比当时他拿地的这个价格便宜了，并没有说出现降价的这种情况。 没错，如果您是好的地段，交通也非常的这个发达，然后呢配套啊也非常的丰富，各方面又非常的便利哈，等等的，你像这样的项目，我觉得依然是非常抢手的，开发商又非常的给力哈，大品牌等等的，怎么可能降很多呢？ 对， 这是可想而知的， 而且跟多种原因都有关，就比如同质化呀。 好的，那上半段呢，咱们先聊到这儿，下面还是说一说个税的事儿啊。 仙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仙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仙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仙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仙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仙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仙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仙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还有现场为大家准备了装修大课堂的活动。那我们的装修专家宋军老师还将亲自带队啊，为大家传授啊这个装修方面的一些知识。那如果您想参加的话，一定要注意报名，因为我们午饭啊等等都是为您要准备好的，我们要根据人数来安排。两种方式，一个呢是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报名，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然后上面报名啊，说参加探店就可以了，后面一定要把电话号码写上，以便于我们的编辑呢跟您进行联络。另外呢，如果您上网不太方便的话呢，直接打电话报名也是可以的啊，我们的编辑正守在电话机旁。那我们的报名电话是85013710 85013710。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再次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个税的事儿啊。 嗯， 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个税改革的第二波红利又来了。 嗯， 实际上这个第一波红利呢，在今年的八月份就是已经都开始实施了 啊。对。 那么原来呢，咱们的个税的起征点是3500， 嗯， 那现在已经提升到5000了。 嗯， 那么也就是说，您挣到5000以上才开始征收您的个税的。 对。 啊，这是第一波红利。那么第二波红利呢，实际上目前呢又一个新的意见出台了，当然目前这个意见呢更正在进行这个征求意见期间，大概是15天是吧？ 对，15天 啊，15天之后，可能他这个正式的文件呢就要出来，而具体什么时候出来，咱们还要观望，是吧？ 现在是从明年1月1号开始，这个是确定的，征公示15天也是确定的，但是，公示之后这个细则什么时候出来，咱们再稍安勿躁，再等一等。 为什么说是第二波红利呢？也就是说，虽然它的个税起征点啊，提升到了5000元， 嗯， 但是你即便挣到了5000元啊，甚至5000元更多，但是首先要扣除你的三险一金这个专项的资金扣除以外， 对， 另外呢还可以享受比如说子女的教育啊、继续的教育啊、大病医疗啊、住房贷款利息啊，或者是住房租金呐、啊，以及赡养老人等等这6项专项的附加内容也可以扣除啊，扣除之外看您剩下多少再开始征得您的个人所得税。 嗯，是的。 所以刚才我还这个还挺得意的，我想那我反正挣的也不多，这些全都扣完以后估计我可能也没有什么税可交了。没关系，咱们这样，下面呢根据大家提的一些问题再跟大家交流吧。 嗯， 好吧。如果您有些什么样的问题的话，关于这次个税所得税的这个改革的事儿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来发上问题，咱们互相交流。来，咱们先回答不择盖田啊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这个问题其实还是挺有代表性的，因为我也不是太懂。他说我和媳妇啊俩人月收入是2万块钱，房子贷款是每月9000-8000，那双方呢都有父母需要赡养，另外孩子呢正在上小学，那么我们能够享受到多少减免呢？假设减免以后我们的收入不够纳税了，是不是再经纳税就断了？如果非经济且不是很悲催呀、啊。 这个问题还算比较有代表性的，也是咱们很多这种刚刚结婚或者是说刚刚有小孩的这种家庭，上有老下有小的这种家庭要面对的问题。 都是好人， 那咱们 绝对是正派人。 对、 嗯、 那咱们一条一条的说啊，首先这位朋友他是每个月要还房贷的。 8000。 对，那这个我不知道您这个还的这个房贷算您的首套还是二套。 嗯， 在咱们新政之中啊，您跟您爱人也就是家庭首套住房的这个贷款利息支出啊，可以每月按照1000块钱抵扣、 嗯、 也就是说如果您这个房子算首套房，那每月可以抵扣1000块钱。 哦，并不是说把这8000都去掉、 嗯、 不是这意思、 哦、不是不是这样的、 啊、就明白了、 嗯、可以抵扣1000块钱， 可以抵扣1000块钱、 嗯、 而且是一套， 对， 套二 套 还不行是吧？ 嗯 啊， 那这个首套房的认定也是认贷的，也就是说有贷款就算是有房子这样一个认定。那如果您这个是首套房的话，每月可以抵扣1000块钱。 嗯， 每月可以抵扣1000块钱。 咱再往下看，他说父母需要赡养。这是按什么比例扣呢？ 其实这个父母赡养这块 公式也比较复杂。 嗯， 那如果是六十岁以上，那含六十岁啊以上的这个父母及其这个法定的赡养人，那是如果是独生子女的话啊，他是每年是24000块钱，那每个月是2000块钱可以抵扣。 嗯， 这个是独生子女。那如果是非独生子女呢，是不每年不超过12000，那每月不超过1000块钱。所以说这个还得根据您自身的情况，您是独生子女还是非独生子女。嗯 嗯，所以呢这个事情按来说他那个意见稿当中说的是非常明确的。 嗯，对， 大家可以拿过来看一看，然后按这个公式算一下。 嗯 啊， 至于说如果您这个可以比如说我想抵扣的款项比较多，那最后可能不到5000块钱了，我是不是可以免税呀？ 嗯， 那以后怎么办呢？ 对， 其实有这样疑问的朋友不在少数。这个事儿啊，给您的意见就是说，不要盲目追求免税。免这个个税而扣很多的款项，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现在非经济买房也好，这个摇车号也好，都是需要这个对于个税有一个要求的。 嗯， 如果您盲目追求免税，那您这个扣除的这个税可能就要断缴。那断缴之后，以后是不是会出台相关的政策要求这个个税，咱们现在都是未知的。 嗯， 所以说不要盲目的追求免缴个税， 嗯， 而去抵扣这些款项，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需求。 嗯，可是我个人认为啊，人家有可能不是盲目的去追求， 嗯， 可能就是他确实有这些款项需要来这个给他免掉哈。 对， 最后一算呢，还真的就不够5000块钱了。 嗯， 我觉得并不是说你耍什么把戏哈，所以这也可以做一个意见，咱们提上来， 嗯， 是吧？ 是， 因为他现在正在征求意见嘛。 嗯， 如果把这些意见提上来以后，估计他最后正文出台的时候肯定要附加。 对 啊，比如人家正经八百就是扣除完以后不到5000块钱了， 嗯， 那人就不交税，那不交税的话以后就断缴了，尤其是非经济， 嗯， 啊这个税就断缴了， 嗯， 那就影响人家很多方面的这个发展啊。 对啊，就是咱们现在从公示的这个条件来看啊，个人是可以选择我缴不缴税的，如果我真的达到了很多款项我都可以扣除。 嗯， 但是说真正如果我免了税之后会不会有什么影响，这个咱们都是不知道的，咱们等细则出来之后才能有这样的一个分析跟解读。 嗯，所以呢大家也关注这方面的信息。 嗯， 我们也帮您关注着啊。 嗯，对， 好，另外携手医生说了，从明年开始啊，政府的哪个部门能够呢来监督企业给他们的职工少交或者是不交社保费用呢？尤其是一些小企业。 嗯，这个是不是说从明年开始，咱们一直这个劳动管理部门都在监督这件事情。 嗯，其实我觉得监督是一个方面哈。 嗯， 因为他也有监督不过来的时候。 对， 也有时候靠举报。 嗯， 我觉得如果真是哈，你是个小企业啊，他没有给你相应的福利啊，给你少交或者不交这个社保费用等等的，嗯，你先提醒一下。 嗯， 如果提醒无效的话，你也不妨举报。 嗯， 你要是光靠有关部门去监督的话，我觉得会不会举一漏案呢？也有这种可能啊。 会的，其实这个劳动有一个制裁单位，其实每年都要受理这样的一个举报。 嗯， 如果您有充分的这个证据的话是可以去的。 好的，那关于个税这个事儿有些什么样的问题，您还可以呢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啊。来，咱们看李建国朋友，他说了，对于我们刚需来说，这个消息真是太好了，请问附加专项扣除何时可以真正实施呢？ 嗯，明年1月1号。 明年 一 月 一 号实施。目前呢只是推出了一个意见征求办理。 对 啊，意见征求的这么一个措施刚刚出台，目前正在征求意见啊。好啊，另外呢有一位叫做李希的朋友说，他说我家有2套房还在还贷，那么第二套如何来抵扣呢？ 啊，这个刚才咱们也说了，这个是仅针对首套房。如果您产生了这个2套房，您也是贷款买的，是不能享受这项政策的。 嗯，而且呀，有一点大家要注意哈，并不是说我现在每月的交贷款，比如说8000， 嗯， 然后呢，我就这个交个人所得税的时候呢，这8000给我从我的整个收入当中全都去除，不是这样的 啊，不是，这是有定额的，只有1000块钱。可以去定额扣除。 所以这个不要盲目乐观哟。啊，咱们再看看 李丽啊，她说收入没达到5000元起征点的可以抵扣吗？ 嗯。首先是扣除三险一金这种费用之后啊，如果您这个个人收入没有达到5000块钱的起征点的这些人群，还不需要缴纳个税，就涉及不到这个扣除的问题。所以说您还没到这个5000块钱起征点呢，您是涉及不到这个问题的。 所以呢，你像有一些这个，哎呦，真的是特别正派的人，就觉得我不到5000块钱，那我就不交税，那以后呢，我是不是成为一个没交税的人呢？那也。就是刚才像刚才那位朋友似的哈，不择盖田似的，真的，这点确实是在意见 对 这个征求当中的，要好好去研究。 嗯 啊，人家不是不交税，是人家不到交税的那个程度，是吧？ 嗯， 所以这点很重要啊。你看，很多朋友问的问题就是我刚才问的，你像刚才一位听众朋友叫做阿喜的问哈，说请问这个福利是自己申请还是比如说公司单位啊给你申请呢？ 自己申请也可以，然后向公司提出申请，公司是可以代扣代缴的。 来，这个网友欣欣说了哈，说我有2个宝宝呢，可以享受子女教育，可以抵扣吗？ 是可以的。每个子女每年可以扣这个，每个月可以扣1000块钱的这个标准定额扣除，那这也是符合一个现在国家放开二孩的这个大政方针。那如果有2个宝宝，每个宝宝都可以每个月扣除1000块钱。 那也就是说这个1000块钱是比较平均的一个数值了。 对，是定额。 对，从现在呢每个家庭对于孩子的这个投入来讲啊，这个其实1000块钱可能远远不够。但是呢现在可能平均额就是一个孩子1000。是吧？ 对。 啊，所以这点呢大家注意啊。另外呢咱们再来看啊，这个1000块钱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有专门的算法，有专门的算法，它是这个细则呀都是比较清楚的。关于小孩这块啊，是分为2个阶段，一个是学前教育，那年满3岁啊到小学之前都算学前教育。还有一个阶段呢是学历教育，小学至博士的研究生，包括这个中等职业教育。那这个标准定额是这样的，就是每个子女每个月1000块钱。那这个1000块钱扣除啊，可以是子女的父母各扣除50%，或者是约定一方全部扣除。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继续教育的问题啊，因为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呢还是比较要求上进的啊，希望呢能够通过一些继续教育呢来使自己更加的有本事哈。那关于这个继续教育的专项扣除啊，这个是怎么来算的呢？ 这个继续教育也分2个档，一个是这个学历的继续教育，还有是职业资格，就比如说一些技能人员呀，专业的技术人员， 要 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那学历的继续教育呢是每个月扣除400块钱，一年呢扣除4800块钱。刚才咱们说的这个职业资格的继续教育，也就是说一些职称啊技能啊，这种是一年3600块钱。那标准是什么呀？取得证书年度，取得证书是标准。 那比如说哈，我既不是说学历啊，我又不是说跟我的专业技术职称有关的这种在培训哈，在学习。那比如说我跟我的爱好有关，比如我喜欢画画啊，我想报一个绘画培训班。那这算不算继续教育专项里面包括的呀？ 这个是现在是不算的，因为这个属于个人的兴趣爱好的一个培训。那与这个职业技能啊这个关联度不是那么高，所以说暂不纳入此次的扣除范围之内。 好的，另外呢这个一位听众朋友叫西里啊，他说我想问一下，如果是租房的话，租金扣除需要什么样的证明吗？ 刚才咱们也说了，这个租房啊，它是根据这个您承租的所在城市的不同，每月扣除也是不同的。大概是800到1200块钱的定额扣除。那可能是根据城市的不同，是不一样的，是800到1200。这个范围之内。 好的， 另外呢，欧锦啊，这位朋友说明年呢我要去成都了，在那边租房工作，请问跟北京一样吗？ 嗯，这个朋友跟刚才那个问题也很相似啊。 对， 那刚才咱们也说了，是根据城市不同，那是如果您这个城市位于直辖市、省会，比如成都，那是这个城市它每年是扣除的是每个月是1200块钱的租房的这个定额扣除。如果不是省会啊、直辖市这种城市，是每月扣除1000块钱。那如果这个城市非常小，比如说三四线城市，户籍人口还有一个标准啊，是市辖区户籍人口小于100万的其他城市，那扣除的标准就更低一些，每个月是800块钱。 嗯， 那像成都这种大城市是每个月按照最高的那个1200块钱定额去给您扣除。 那虽然说这次个税啊，它的改革呢是全国性的，但是各地呢还有各地有一些不同的规定，是吧？ 啊，是的，尤其是这个租金，它租金其实是根据每个城市不同的情况而制定的这样一个标准。那大城市肯定租金就高， 对，这是合理的。 对，那扣除的可能给您的福利也高一些。那小城市那租金本来就低，相对来说扣除抵扣的金额也少一些，但是都在800到1200块钱这个范围之内的。 另外听您说完以后，我突然又有一个想法哈，比如说我们夫妻二人呢都是在同一个城市的工作哈，比如里边扣除的无论是赡养老人呐、孩子的教育啊等等这些吧，是两个人都扣同样的钱数吗？ 是共同承担的。 共同承担。 对，共同承担的。那如果是租房这块啊，如果夫妻二人都在一个城市，那只能由一方去抵扣。那如果说夫妻二人不在一个城市工作，租房可以分别抵扣。 那比如说孩子教育，刚才说了我们夫妻有一个孩子哈，这孩子假如说每个月呢是扣1000的话，那是等于是这个夫妻扣完了以后，最后的数是1000啊。 对， 并不是说他扣1000我扣1000，不是啊， 不是这样的，是定额就是1000块钱，但是您可以选择是由夫妻二人共同承担一半，这样这种方式也可以，由一同全部承担这个100%也是可以的。 哎呦，我突然在想这个事情啊，说起来好说，但是操作起来还是挺麻烦的。 可以说每个家庭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是的。 所以呢这个一定要靠监督，靠你自己上报的情况等等的哈。 尤其是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这种家庭，要根据这个家庭的主要需求去根据每个家庭的不同情况吧，去操作，去看看自己抵扣哪个比较合适。 当当说了啊，我家呢有老人，我比较关心这块啊，说赡养老人的包括哪些老人？丈夫呢帮助赡养妻子的父母，丈夫能够扣除吗？ 赡养老人这块刚才咱们也说了，是60岁含60岁以上的这个父母或者法定的赡养人。那其他的这个赡养人，如果是祖父母、老姥爷，那如果是子女去世了情况啊，实际承担啊对这个祖父母啊、外祖父母赡养有义务的这种孙女儿、孙子女、外孙子女儿也是可以的。那理论上咱们是必须要是60岁含60岁以上的父母和法定的赡养人。 实际上呢关于这个赡养老人这个事儿啊，刚才您提到其实有一些特别硬性的规定在里边的啊，到时候您自己呢根据那个衡量一下就可以了。另外呢在水一方说了，请问这个新政确实不错说这个新政的确实不错，是不是挣得越多钱的人受益越大呢？哪一类人群可能受益最大？ 并不是说挣越多钱的人他受益是越大的。那在同等扣除额的这个情况下呀，收入较低的人群他其实是减税的比例是比较大的。那有这个例子啊，就比如月收入7000块钱，包含就是扣除三险一金之后啊，那他满足这个2000块钱扣除的项目就无需再缴纳个税了。所以说并不是挣得越多的人他所受益的越大，还是看您具体的情况。 好的，